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大家好，欢迎收看玉敏踢爆。今天是2020年4月3日，今天踢爆要讲一个新闻自由的问题。第一节就是一中原则无限上纲，港台记者采访权受压。早几天就香港电台英文节目麦博就透过视像电话去访问这个世卫的助理总干事，即是加拿大籍的艾华德。咁啊，記者唐若允咧就喺嗰個視像訪問裏邊咧，咁佢就問一個問題，咁都頗敏感嘅嚇，就係話世衛咧會唔會重新考慮呢個台灣嘅所謂成員資格？嗱，眾所周知咧，即係台灣係被排除喺呢一個即係世界衛生組織之外嘅啊，咁啊連觀察員都唔俾你做。咁呢個就係過去一直以來中共咧係不斷打壓中華民國喺嗰個國際社會嘅活動，係嘛？有好多國際組織咧都將佢排除在外嘅。咁啊，世衛咧就係一個最明顯嘅例子啊。咁喺馬英九時代咧，即係所謂你用中華台北又好，或者即係唔係用一個中華民國嘅呢個所謂主權國嗰個國名去參加呢個世衛。咁啊，用觀察員嘅身份，咁都有列席呢個世衛嘅大會嘅，就喺馬英九時代。咁大家就會講啊，嗰陣時咧就兩岸關係比較和諧嚇。咁甚至乎如果用今天嘅標準嚟講咧，即係當時嘅國民黨即係執政黨咧，佢係希望兩岸和平統一，佢係和中係嘛？咁但係今時今日蔡英文咧就係反中啊。咁於是中共咧。就施好大嘅壓力，一定唔俾你世衛咧，係容許台灣可以做觀察員，唔係做會員添啊，觀察員都唔俾你做啊，係咪？咁今次即係對抗呢一個武漢肺炎咧，即係台灣係可以講話係即係喺亞洲地區嚟講，亞洲國家啊，中華民國係做得最好嘅，呢個係即係大家都承認嘅，係咪？尤其是而家疫情去到一個最高峰的爆發，台灣依然係得300多宗確診，所以大家都認為台灣做得好好嘅。台灣最近亦都利用呢一個佢哋即係抗疫做得比較好，有啲餘力就去做呢個國民外交，其實都唔算係國民外交嚟嘅，呢個叫做口罩外交啊。即係就算嗰啲唔係邦交國，咁佢都即係嚇盡量將佢。中華民國抗疫的嗰個經驗咧，就同其他國家分享，甚至乎咧將一啲物資啊，嗰啲防護物資咧就送去第一嗰啲邦交國啦，係咪？另外就算冇邦交嘅國家，咁佢都照送啊，送咗1000多萬個口罩，即係捐去俾其他嘅，嗰個係送啦，唔係收錢嘅嚇。咁啊，歐盟咧有几百万個啦，咁樣咁即係。在度做緊一啲呢啲所謂實質外交嘅工作，利用呢一個所謂武漢肺炎，台灣即係做得比較好嘅呢一個咁嘅優勢嚇。咁共產黨更加唔妥你啦。咁大家亦都知道世衛組織基本上就已經親中共到即係係路人皆見啦。由陳馮富珍做總幹事到呢一個即係埃塞俄比亞嘅譚德塞係咪？大家都有眼睇㗎啦，係咪？是非常之不公道的，尤其是當這個中國不斷去隱瞞疫情的時候，是吧？他們世衛的態度已經是非常之明顯了，是吧？那當然我們不用陰謀論，或者一般那些評論的人喜歡說的，可能他收了共產黨錢，是吧？但我們就不會從這個角度出發，是根據他 即係喺成件事上邊嗰個表現，你就知道啦，係嘛？之前啊叫人唔好戴口罩，而家就話戴口罩有即係、就是、可以防止呢一個疾病嘅傳播，係嘛？乜都係佢噏，係嘛？即係世衛本身嘅公信力，而家喺國際上已經蕩然無存嘅啦，係嘛？好啦，講翻轉頭，點解呢個即係唐若允啊去問呢一個世衛助理總幹事呢個問題嘅時候，佢不但顧左右而言他，甚至乎一度係 cut 線，係嘛？即係非常之冇禮貌，係嘛？其實佢要答呢個問題好易嘅啫嘛，係咪？即係而家世衛佢有個章則喺度噶嘛？咁喂，佢又要俾中國嗰個所謂一國中國原則所限制，係嘛？同埋受制於呢個中國共產黨，係嘛？咁佢好易答啊嘛，咁啊不會咪得咯 ，no 咁咪得咯，係嘛？咁可能我記者會追問佢咩原因咁？咁喂，只有一個中國啊嘛，咁佢叫中華民國，咁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世衛組織嘅成員，咁啊不能容許呢個中華民國又用中國名義參加，好簡單。咁當然啦，中華民國一定會接受一中一台咁去參加都得噶嘛，你俾我參加，唔理用咩名，中華台北佢都願意參加世衛組織噶嘛，唔係即係等於參加奧運一樣啫嘛，係咪？好啦，問題就出喺呢度，咁但係個記者有咩錯咧？冇錯噶。好啦，而家竟然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啲商經局出一個聲明，係嘛？去批評，即係其實唔可以用批評添啊！出一個聲明去即係壓制呢一個香港電台，係嘛？嗱，我哋睇翻嗰個聲明講咩啦？即係我要分析一下佢嗰個聲明嘅內容，就係我而家要講嘅一個中國原則被無限上綱。喂，嗰個係採訪嚟嘅啫嘛，嗰個係一個新聞節目嚟噶嘛。我記者問咩問題都得噶嘛，佢問嗰條問題唔等於佢即係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啊嘛。記者嗰個採訪權或者個提問權就係佢要問嗰個問題得到個答案，大家都好想知嘅。點解你要排擠呢一個台灣咧？唔入唔俾佢做即係參加世衛咧？甚至連觀察員都唔可以咧？咁、那個記者問呢個問題好有 sense 噶嘛，就係、是、尤其是而家個疫情發展到咁，然後台灣個抗疫表現咧，即係喺世界上邊可以講得係令人矚目嘅。咁係咪應該要吸收下台灣嘅經驗咧？世衛組織係咪通過呢一個咁嘅機會，係咪可以俾佢去參加世衛咧？咁樣咁點會觸犯你一個中國原則咧？請問係咪？嗱，商經嗰個回應就係咩咧？佢話咧，就傳媒查詢香港電台節目。日前訪問世界衛生組織官員所引起的關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回應如下，正如商務及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於2月18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出的新聞稿中，以及於3月17日會見傳媒時清楚表明，香港電台必須恪守和按照香港電台約章履行其職責，為市民提供公共廣播服務，廣播處長及管理層在向局方匯報工作時，亦多次向局長承諾，香港電台會嚴格遵守、時時恪守啊，嚴格遵行、時時恪守約章。嗱，呢一段咧係廢話嚟嘅，呢一段係講咩啫？係咪？呢一段就係講有一個約章，咁你要遵守個約章，咁其實就回應。較早之前有啲人去批判呢一個香港電台嗰個頭條新聞嘅節目，咁佢做咗一個咁嘅回應，係嘛？咁都喂同而家今次呢一個問題有咩關係咧？咁香港電台有個約章，咁佢不嬲都遵行嗰個約章㗎啦，係咪？咁佢即係話你香港電台要遵行，咁約章係咩咧？跟住就話啦，約章清楚定明香港電台嘅公共目的及使命。當中包括提供讓市民了解社會和國家的節目，培養市民對公民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感，以及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喂，香港電台都有做呢啲嘢嘅，我覺得係咪啊？香港電台佢有鼓吹兩個中國咩？香港電台有鼓吹一中一台咩？香港電台有鼓吹呢個所謂香港獨立咩？係咪？尤其是作為新聞節目或者佢新聞台咪新聞部，喂佢報導新聞就係、是、喂，我覺得好非常客觀嘅喎，啱唔啱啊？你而家扣佢咩帽子啫？仲有 我又不認為那個約章一定要強調增加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㗎啦。喂，一國兩制做得好，大家都認識；一國做大做得兩一國兩制做得唔好，大家一樣會認識，係嘛？就唔使你香港電台去特別啊鼓吹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咁佢都有好多呢啲社會教育節目、社教節目或者為政府宣傳嘅節目一樣有噶，係咪？咁佢提到呢一點咧，其實就想講，喂，你呢一個脉搏的节目是违反了约章，关于一个喂约章有讲香港电台必须秉承一个中国原则咩？唔需要讲噶嘛，呢个系嘛？你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咁佢梗系讲一个中国噶啦，系咪？呢个必然噶啦，系咪？虽然我哋反对一件事啊，系嘛？但系香港电台作为一个公营机构，系嘛？咁你个唔需要讲噶，系嘛？他說這個節目的表達，這個聲明是這樣說的，局長認為，即是邱騰華認為，該集節目當中的表達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及約章中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所定名的目的和使命。哇，這些帽子真是非常之大喎，大佬，是吧？跟著他又說了，眾所周知，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均與主權國加為單位，作為政府部門和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必須對此有正確認識，不能偏差。廣播處長作為香港電台的總編輯，必須對此負責。跟住最後嗰段，局長已再次敦促廣播處長和香港電台在處理所有節目時，必須全面恪守約章，並採取應有的專業和嚴謹態度。呢個係2020年4月2日啊，即係琴日禮拜四呢一個商經局嘅聲明，係嘛？我想問一下邱騰華局長，嗰位即係脈搏節目嘅記者，通過視像電話去問呢一個世衛助理總幹事，喂？世衛有冇考慮容納呢個台灣啊？即係加入呢個世衛組織？佢問呢條問題，點解會違反呢一個香港電台嘅約章？佢問呢個問題，點樣會有違一個中國嘅原則咧？請問，佢問啫嘛，唔代表佢同意啊嘛。佢問世衛助理總幹事。世衛組織會不會容納台灣加入世衛，是吧？讓台灣成為世衛的成員，他問這條問題是違反一個中國的原則嗎？他作為一個記者，喂，他問一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不代表他贊同你世衛容納台灣加入世衛嘛，是不是？哇，這樣都可以啊，你不如廢了港台他吧，是吧？將港台變成香港人民電台啦，係咪？咁啊食錯藥咧？呢啲唔係，因為共產黨而家要全面接管香港電台，可以咁講，係咪啊？喂，你話呢一個記者呢、這個唐若允問呢個助理總世衛助理總幹事呢個問題，有違一個中國嘅原則，又眾所周知。世衛組織是所有主權國參加，我如果話俾你，呢個講法都有問題。中華民國就係一個主權國，係你世衛唔承認佢係一個主權國啫，只可以咁講，啱唔啱啊？中華民國點解唔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請問你答我啦，係咪？你梗係唔答唔到啦，你係跟共產黨嗰個原則啊嘛 ，OK fine 係咪？咁但係就唔代表。那個唐若允問這個問題是違反一中原則的嘛，即是問都不問得，那有什麼問題問得，你不如即是整個標準出來，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問得，有什麼問題不問得，現在香港變成什麼、啊、他作為一個新聞機構，雖然他有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喂，他問一個大家都會很關心的問題，究竟世衛為什麼，其實他都不是問為什麼，問世衛會不會容納台灣成為世衛組織的成員啫嘛？咁咁樣問都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啊！你都得啦，邱騰華，係咪？喂，真係好好離譜啦！呢個係係咪？ 將呢一個一中原則無限上綱，無限上綱到唔俾記者問呢個問題。今日你唔俾香港電台嘅記者問呢個問題，認為呢個問題有違一中原則，下次就輪到嗰啲民營廣播機構或者民營嘅新聞機構不能問呢個問題。如果問呢個問題又係有違一中原則，咁香港仲有咩新聞自由啊？請問係咪？所以邱騰華或者商經局或者特區政府呢一種打壓香港電台採訪權嘅所為，係值得我哋強烈譴責。